阿哲啊，如果我死咗嘅话，你会喺我墓碑上面写啲咩嘢啊？ 冇事嘛，究竟有咩唔舒服啫？ 做咩咁惊啫？问下你啫嘛。咁你会写啲咩啊？会唔会写挚爱啊？又或者爱妻冯永璇咁啊？ 会，一定会。 从前那是友情，拿来当做爱情，偏赞落墨片段。从前错认了人，拿来当做爱人，连最早的天真。 我下个月同先至翻英国。 咁仲翻唔翻嚟噶？ 翻三个礼拜之后。 也许差错继续发生，依旧莫停莫等，偏寻遗落那声音。是你吗？轻轻远远当日落，入我梦，是我好吗？敢放信这一趟，真的盼到了，真的找到你的声音。 我琴晚呢，成晚开咗收音机啊，一有新闻呢就弹起身听啊，我怕会有飞机意外嘅新闻啊。 我而家你冇事咯，咁你寻晚咪冇瞓到咯？ 唔惊，我而家仲有时间瞓噶嘛。 咁而家快啲瞓啦。 要收线啦。 我再打电话俾你咪得咯。 听朝。 讲定冇惊喜嘅。 重逢今天的你，重迎今天。 我唔要一半啊，我要晒啊。我已经好憎自己嗰啲小气而心㗎喇。如果有一日我真係开口要阿哲揀我唔要先嚟嘅话，我諗我会憎死自己。 让我编我故事角色，写我每段插曲，塑造剧情万千篇。就算删过每页每篇，剧情地点也留着这一张纸。是如梦，轻轻悄悄落下来，乱我梦，是我好吗？偏偏想听一次，偏都听不了，听到一句耳边低语。 你以为我唔信你咯？你以为我想 check 你咯？ 你唔好咁啦，明明冇事噶嘛，做咩要整到好有问题咁啫？ 偏偏想听一次，偏都听不了，听到一句来自你。 我惊，所以我要翻嚟，我要走。 你是我。 标题不知章节的小说之内，就好像两段毫无心理准备的情节偶然相逢，写成一个相同的故事。两段情节在这里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的线索。兰西夫人剧场之恋爱二分一。 今朝好早就起身，寻晚一直瞓喺梳化度望住天花板，谂翻起成间屋嘅布置都系我同 Cindy 一手一脚整。三年几前喺英国翻嚟。我哋都冇咩钱，所以好多家私都系我自己做。Cindy 仲话我好似细蚊仔喺度砌积木咁，但系寻晚由台湾翻到嚟香港之后，成间屋嘅感觉竟然陌生到令我瞓唔着。 早晨。 早晨。 咁早嘅？系呢阿哲啊，你有冇见到楼下嗰只狗仔啊？ 有，不过已经好大只啦。 系啊，都唔明啊，啲狗大得咁快嗬，个零月咧就变咗好大只噶。咦，咁早起身唔着翻件衫，你睇下你。 饮紧咖啡啊？ 我去冲啦。 我自己嚟，放喺台湾已经习惯咗啦。 点同呢？你回到嚟屋企嘛，我特登买定 Zoom Mountain 俾你噶。 Cindy。 嗯？ 我想搬出去。我其实系想试下咁样，可唔可以睇清楚我哋嘅关系？我觉得我哋有啲问题，如果继续咁样落去，你会好辛苦。 你觉得我哋会有问题咩？ Cindy， 我好怕你用呢一种眼神同我讲嘢， 系咩？但系其实我都唔觉得我哋有啲咩啫。我明嘅，我哋已经喺埋七年，梗系会有啲嘢发生噶啦。不过我唔觉得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啊。我成日觉得我哋咁样系好啲噶。即系我系话，经过咁多事咧，我哋会了解大家多啲。譬如你以前话要去台湾啦，以前我实唔制噶，但结果咪又得，我真系唔觉得有咩问题啊！ 我呢两日就会搬出去噶啦， 但你啱由台湾翻嚟啫，乜已经稳定地方啦咩？ 系啊， 咁其实系冇得商量， 根本。根本你从来都冇打算同我一起谈。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到现在我才知我会对你好，但这种感觉是不够 的。是不是要那种个心好像被救援追住，人走了还有个心跟你在一起那种感觉啊？ 为什么你不亲自问我？你不需要这么辛苦找我写的东西来看啊。 我根本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知道？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对不起，我吓亲你了，又要买那些杯。其实我真的不介意的，我爸也有几个女人而已。我明白的，就算你有时一两晚迟了回来我都不要紧的，要什么搬出去这么烦啊？子 仙姐，你手流血了。 我知道， 我知道的。 你在做 什么？你看不到吗？这些呢就叫做陪。 喂，听说你踩单车都未踩够三分钟，还是没有教任何 speed 的只，那你就说估计有没有搞错啊？你 哎呀大佬啊，我今天站了整天对脚啊就生了鸡眼。唉，死了，以前那对美腿已经不复在了。穿不到凉鞋添，死了。 喂，你不是啊，你做 gym 都穿丝袜，哇仲闪嘅添啊。 哈，而家我着乜关你咩事啊？嗰边嗰个咁嘅大山婆啊，咧着紧抗胸嗰个咧，佢啊嗰件啊吊带露脐暗闪嘅阿卢碧衫啊，印晒成条 under 出嚟，你又唔去话佢？哈，唔通我零舍核突啲啊？如果有一日啊，你在啲咩嘅先嗰度见到 versus 都做 gym 嗰阵时着嗰啲咁嘅丝袜啊， 又话系啲咩碌咩碌嘅时候啊，唔知道你会点呢？又系同我讲，哎呀嗱，呢啲咧先至系真嘅 fashion 嚟噶，学下啦吓，咁样啊？ 嘿 ，fashion 有嗰日啦，拍到只早执咗粒啦，行啦。 家阵朝十晚七咁翻工啊，放咗工咧，仲要睇你嗰啲咩video 啊、杂志啊，连电视啊都减衫俾我睇英文台啊，咁啊点啫？做晒啦，做晒变鬼妹啊！真系高贵啲咩？ 喂， 我觉得咧系纯粹扮嘢啫。 执嘢啦，我哋去食饭啦。 喂，我从来冇开到口话要做 supervisor 噶，扫把嚟噶。吓，系你啊，搵份工俾我。不过你唔好营造到啊，好似我欠咗你咁先得噶。其实我可以学人去炒地产噶。 喂，乐小姐，咁你即系走定唔走啊？ 做乜啫？而家人哋好攰啊嘛，系咪呻下都唔得先？ 得，你呻几耐都得，你企喺度咩都唔做，继续喺度呻都得，呻下呻下好容易就一世噶啦，你呻下添啦，呻啦，你乜都得。 你理得我？喂 ，Eric， 点啊，乐小姐？ 喂，嗰部机咧系咪做抗空噶？ 系啊。 喂，教我用啦，我想做大啲，即系健美啲咁咧吓。 喂 ，Sam。 叫你喎，邊個嚟啊 ？Janice 啊，你唔識噶 ？Sam， 我都認住今日咧上到嚟，一定會撞到熟人嘅。 係點啊？喂，自從嗰次咧，我鋪頭開張見過你咧，哇！真係一直到而家冇見過咯。 呢排啊，我哋公司喺台灣嗰邊搞嘢，成日都要飛過去。我冇做 gym 啊，肚腩都出曬啊！ 遮下唔覺嘅，輕鬆身啦。喂，我聽阿 Kelvin 講咧，你哋公司嗰邊咧，喂做得好掂喎，好似。 係啊，我聽日又要過去啦。 唉，老細呢家嘢咧就唔可以縱壞嘅。你有時間不如約下我睇你食飯買衫仲好啦，成日做，喂悶嘅喎，聽講話會。 你估我而家想嘅咩？阿哲啊，喺台灣翻咗嚟啊，所以我咪要帶個另一個人過去跟個新 project 咯。 咩咩咩話？ 嗯？ 喂，阿 Janice 啊？ 係啊係啊。 咁阿哲咧幾時翻嚟㗎會？ 佢啊前兩日咯。 哎呀，未介紹添。呢位叫樂霞，呢個咧係 Janice。 哎呀， 係。 喂，你個名幾好記喎，樂霞。 係咩係咩？ 喂 ，Janice 咧係阿哲個 head 嚟㗎。 哦。 你睇樣你都知佢厲害嗰啲啦，係 嘛？ 據講啊，厲害咧就唔使喺度打工捱得咁辛苦嘅喎。 喂，係啊，唔好意思啊 ，Janice。唔知阿哲咧仲會唔會翻嚟台灣嘅咧？嗬。 咁我又唔係好 sure， 因為呢幾日咧已經做到我死咁滯啦，我都未同佢好好咁傾過。 喂，咁使唔使單身俾阿雪聽啦？ 喂，聽講我未同你好翻喎。 哇，哲，你搬屋真係一隻夾都唔使帶㗎？ 一個人。好簡單啫， 你估拍戲咩？一條身就走出嚟走爛咁。 雖然同仙兒講咗，但如果我真係搬曬嘢出嚟，對仙兒真係唔係幾好。 仙兒佢又扮冷靜啊？ 點解你會咁奇怪？其實係我有問題，照計要鬧都係我。 切，大家唔抵得佢霸住你咁耐咋？喂！讲笑啫，讲笑咋。总之咧，真系唔好信啊！嗰啲男人一中状元咧，就一千都光晒啊！ 唔好意思，两位。 点啊 ，Connie， 联络成点啊？ 哦，阿 Janice 今朝过咗台湾啊，听晚梅展有个 function， 咁佢就写低咗张 memo， 叫你代佢去。 咩 function？ 咧，个 invitation card 喺度啊。 啊，唔该。 冇乜嘢，我出去先咯。 OK。 喂，八样嘢俾你听啊。 讲啦，系。我唔听你都会讲噶啦。 咦，好衰啊你！喂，听讲啊，阿雪拍咗个广告咧，效果几好啊。 系。 好似话咧，下个礼拜地铁就会有广告出噶啦。嗱，我系得咁多料噶咋，你好自为之啊。哎，仲有一样嘢，我屋企咧就有多一个电热水煲，同埋多咗张毡。今晚我叫个 Cliff 车俾你咯。 唔该晒。雪拍个广告，好快就可以喺杂志、 电视或者在地铁站里面见到。剪短了头发的阿雪对我来讲有点模糊，好难将我以前的笑容、发脾气的样子，他有过小动作衬回我现在剪了短头发的样子。过去几个月，我最挂住的一个人好像慢慢地褪色，我不想继续这样下去，我一定要找很多很多的事给自己做。差不多九点钟，看家的大叔已经上了来巡了几次，为了令他可以放心锁大闸，我终于都是离开公司。不知道是不是正话画了很多很多幅画，走出大厦的时候，我觉得中环好像用铅笔画出来的，单调但是轮廓分明。我的确回来香港，我是很自然去用感觉走回我成日经过的马路、斜路和巷仔。想都不用想，我入了一间日本料理吃我的晚饭。 Joey Wasser， 夏山好久没见喎。 好久没见，我去了第二做嘢啫嘛。 哦，你都不是自己一个啊？ 是啊，我坐出租巴得噶。 哦，随便啦。 你知几想我？ 好啊好啊，夏山想食啲乜嘢啊？今晚啲吞拿鱼腩都几靓。 好啊。 夏山啤酒嚟啦。 嚟，自己嚟得噶啦。帮我写碗汤面啊，清汤。 好啊好啊，咁夜先食饭嘅。 自己一个人。几时吃都冇所谓， 做嘢做到攰，一支公太下都好嘅。 喂，要唔要啤酒啊？ 冇客气啦，整埋啲鱼生俾你先啦。 快啲嘢做。一个人自斟自饮，睇下杂志，食啲嘢，我真真正正觉得我开始自己一个人生活。想下一阵间回到家，除了业主原先留下的一张梳化、一个雪柜和一本书之外，就只得我一个人。这个画面曾经出现过好几次，其中一次是阿雪突然之间告诉我他已经搬了出来住。那晚十点几，我收到他的 call， 说他在跑马地的电车总站等着我。原来他在那里已经找了一间房，还是很小的天。 哎呀，死了，灯仔在哪里？等我找一下先。 这个是了，这个应该是了。 嗯，其实呢，我都是寻日才看过这里的啫。今朝求其落啲订，啱啱先拿到锁匙。 你跟你妈咪嗌了交啊？ 使乜嗌啫？妈咪根本都不跟我讲嘢，佢只是跟我说你搬啊，即刻搬走啊，咁咋？ 点解咁夜先 call 我嘅？ 其实我想叻啲添，我本来谂住自己执好晒啲嘢先话俾你听嘅。 点解啊？ 争做一个烦女人咯，但系正话见到有曱甴啊，仲有好多只添啊。 喺边度啊？ 吓乜你都惊啊？ 我哋买杀虫水咯。 虫水好臭啊！ 哎呀，唔臭啲曱甴唔死噶。 佢哋死咗，你执噶，我唔执噶。 唔系啩？ 乜你真系惊噶？ 我好憎添啊！ 系啦，啲曱甴好鬼核突噶。 系因为我细个嗰阵咧，有次我瞓唔着陪我阿妈，佢又瞓唔着，原来喺度瞓紧漏斗。突然之间我见到只曱甴喺地下度一路躝躝躝，躝上我妈只脚度啊！但系佢竟然一啲反应都冇啊！ 咦，好核突啊！ 我妈妈死咗之后，成间房突然之间变咗好平静。嗰晚啊，我几惊啊，一路净系谂住嗰一幕，于是我成晚就惊住有曱甴啦。 咁 Cindy 佢惊唔惊噶？ 佢乜都唔怕㗎，三尺以外见到曱甴啦，佢可以用拖鞋掟死佢，仲唔止啊，可以拎住佢条须呢揈揈揈揈几个圈先掟落厕所啊。 係咩？ 係啊，最奇怪一样嘢就係、是、佢揈咗咁多个圈，佢条须都冇甩出嚟喎。你想想你曱甴几大隻？ 点会呢？ 你觉唔觉得周身痕啊？ 咁又未至于。 哇，係呢，我哋正话喷咗咁多杀虫水，会唔会一阵间焗晒佢哋出嚟㗎？ 咁我夠可以用拖鞋掟死佢哋喇。 你唔好揈就得啦。今晚开始我真係自己一个人留喺间屋入面。食完嘢之后我入咗间便利店，买咗一支杀虫水。我知一切嘅嘢，由今日开始，就只有靠我自己去面对。